不能通过生长而形成和持存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铸造之物不仅是建筑物，而且也包括手工的和由人的劳作而得的一切作品。然而，这种多样铸造的劳技绝没有充满栖居之本质。相反的，一旦种种劳技仅只为自身之故而被追逐和荧惑，他们甚至就禁阻着栖居的本质。这也就是说，劳技正是由其丰富性而处处把栖居逼入所谓的铸造的限制中。铸造遵循着栖居需要的实现，农民对生长物的培育、建筑物和作品的建造以及工具的制造，这种意义上的铸造已经是栖居的一个本质结果，但不是栖居的原因甚或基础。栖居之基础必定出现在另一种铸造中，虽然人们通常而且往往唯一的从事的，因而只是熟悉的铸造，把丰富的劳技带入栖居之中，但是只有当人已经以另一种方式进行铸造了，并且正在铸造和有意去铸造时，人才能够栖居。充满劳技但人失意的栖居，下文接着是在这片大地上。人们会认为这个补充是多余的，因为栖居说到底就是人在大地上逗留，在这片大地上逗留，而每个终有一死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委身于大地的。但当荷尔德林自己胆敢说终有一死的人的栖居是失意的栖居时，立即就唤起一种假象，仿佛失意的栖居把人从大地那里拉了出来。因为诗意如果被看作诗歌方面的东西，其实是属于幻想领域的。诗意的栖居幻想般的飞翔于现实上空，诗人特地说，诗意的栖居乃是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以此来对付上面这种担忧。于是荷尔德林不仅使诗意免受一种浅显的误解，而且通过加上在这片大地上，他特地指示出作诗的本质。作诗并不飞跃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雾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充满劳技但人失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现在我们知道人如何失意的栖居了吗？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甚至落入一种危险中了，大有可能从我们出发，把某种外来的东西强加给荷尔德林的失意词语。因为荷尔德林虽然道出了人的栖居和人的劳技，但他并没有像我们前面所做的那样把栖居与铸造联系起来。他并没有说铸造，既没有在保护、培育和建造意义上说到铸造，也没有完全把作诗看作一种特有的铸造方式。因此，荷尔德林并没有像我们的思想那样来道说诗意的栖居。但尽管如此，我们是在思荷尔德林所诗的那同一个东西。无疑，这里要紧的是关注本质性的东西，这就需要做一个简短的插话。只有当诗与思明确地保持在它们的本质的区分之中，诗与思才相遇而同一。同一绝不等于相同，也不等于纯粹同一性的空洞一体。相同总是转向无区别，致使一切都在其中达到一致。相反的，同一则是从区分的聚集而来，是有区别的东西的共属一体。唯当我们思考区分之际，我们才能说同一。在区分之分解中，同一的聚集着的本质才得以显露出来。同一驱除每一种始终仅仅想把有区别的东西调和为相同的热情。同一把区分聚集为一种原始统一性。相反，相同则使之消散于千篇一律的单调统一体中。在一首题为《万恶之源》的箴言诗中，荷尔德林诗云，一体的存在乃是神性和善良，在人中间。 究竟何来这种渴望，但求唯一存在？当我们沉思荷尔德林关于人的诗意栖居所做的诗意创作之际，我们就能猜夺到一条道路。在此道路上，我们通过不同的思想成果而得以接近诗人所诗的同一者。但荷尔德林就人的诗意栖居道说了什么呢？对此问题，我们可通过请听上述那首诗的第24至38行来寻求答案，因为我们开始时解说过的那两行诗就是从中引来的。荷尔德林诗云：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我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牢记，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有没有尺度？绝对没有。对于这些诗句，我们仅做几点思考，而且我们的唯一目的是要更清晰地倾听荷尔德林在把人之栖居称为诗意的栖居时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上面朗读过的开头几行诗既给我们一个暗示，他们采用了完全确信的予以肯定回答的提问形式。这一提问婉转表达出我们已经解说过的诗句的直接意蕴，充满牢记，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问道：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唯在一味牢记的区域内，人才力求牢记，人在那里为自己争取到丰富的牢记，但同时人也得以在此区域内，从此区域而来，通过此区域去仰望天空。这种仰望向上直抵天空，而根基还留在大地上。这种仰望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这一之间被分配给人，构成人的栖居之所。我们现在把这种被分配的，也即被端成的贯通天空与大地的之间，由此贯通而敞开，称为维度。此维度的出现并非由于天空与大地的相互转向，而毋宁说转向本身居于维度之中。维度亦非通常所见的空间的延展，因为一切空间因素作为被设置了空间的东西本身就需要维度，也即需要它得以进入其中的那个东西。维度之本质乃是那个之间，即直抵天空的向上与归于大地的向下的被照亮的，从而可贯通的分配。我们且任维度之本质保持无名。根据荷尔德林的诗句，人以天空度量自身，而得以贯通此尺度。人并非偶尔进行这种贯通，而是在这样一种贯通中，人才根本上成为人。因此之故，人虽然能够阻碍、缩短和歪曲这种贯通，但他不可能逃避这种贯通。人之为人，总是已经以某种天空之物来度量自身，就连魔鬼也来自天空。所以接着的诗行第28到29行说，人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唯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与大地所共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者的测度。这种测度不只测度大地，因而绝不是简单的几何学。这种测度 同样也并非测度自为的天空，即测度并非科学，测度测定那个之间，也就是使天空与大地两者相互带来的那个之间。这种测度有其自身的尺度，因此有其自身的格律。人就他所归属的那个维度来测度他的本质，这种测度把栖居带入其轮廓中。对维度的测度是人的栖居赖以持续的保证要素，测度是栖居之诗意因素。作诗即是度量，但何谓度量呢？如果我们把作诗思为测度，我们显然就不可把这种作诗安置于一个关于度量和尺度的任意观念中。也许作诗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度量，更有甚者，也许我们必须以另一种声调把“作诗是度量”这句话说成“作诗是度量”。在其本质之基础中的一切度量皆在作诗中发生，因此之故，我们要注意度量的基本行为。度量的基本行为就在于，人一般的首先采取他当下借以进行度量活动的尺度。在作诗中发生着尺度之采取，作诗乃是采取尺度。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来加以理解，通过采取尺度，人才为他的本质之幅度接受尺度。人作为终有一死者，称其本质。人之所以被称为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人能够赴死。能够赴死意味着能够承担作为死亡的死亡。唯有人赴死，而且只要人在这片土地上逗留，只要人栖居，他就不断的赴死。但人之栖居基于诗意，赫尔德林在人之本质的测度借以实现的采取尺度中看到了诗意的本质。然而，我们将怎样证明赫尔德林是把作诗的本质思维采取尺度了呢？我们在此务须证明什么？一切证明都不外乎是依据前提的事后追加的做法。根据被设定的前提，一切均可得证明，但我们只能注意少数几点。我们只要